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方母，放肆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晚上很多人都会无聊的刷朋友圈，看看大家都发一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发朋友圈呢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发给什么样的人看。前段时间我闺蜜喜欢上了一个男同事，她从拿到对方微信的那一刻起，原本一个月呢只发几条朋友圈，变成了一天发几条。她跟我说，我其实不爱发朋友圈，那些都是发给他看的，他的每一个点赞我都会当成是喜欢。朋友圈对他来说有点像高中时期的操场，每天午后装作不经意地晃一圈，只是为了引起暗恋男生的注意。分享歌是为了表达相同的喜好，发自拍是为了获得他的点赞，装矫情是为了表达夜深人静的想念。毕竟朋友圈的本意就是离你喜欢的人近一点，就像那句话说的，喜欢一个人真的是藏不住的，捂住了嘴巴就会从眼睛里面跑出来，捂住了眼睛就会从每天的朋友圈里面看出来，你说呢？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有的人每天忙着发朋友圈，但是有的人却学会了沉默是金。现在有一种恋爱模式就是这样，叫做我有对象，但是朋友圈里的我却是单身。我的朋友大熊就是一个例子，他跟女朋友在一起将近半年的时间了，如果不是一起聚餐的话，就连最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聚餐那一天，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大合照，大熊发了朋友圈，有个女同事就在他朋友圈里面留言说，旁边的是你女朋友吗？大熊想都没有想，直接回说不是。后来他跟我解释，可能是因为不够喜欢，所以不想让别人知道，想等着找个更好的。从那天开始我就明白，朋友圈秀恩爱这件事情得要先恩爱，然后才能够秀出来。毕竟重要的不是情侣自拍，而是那种在所有人面前大大方方承认彼此的那种踏实心安，是那种就是他了这样的一种笃定和自信。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其实朋友圈永远都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生活才是主旋律。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寄托到朋友圈，更不要把所有的情绪都放在朋友圈，因为人生有远比发朋友圈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想发朋友圈就发的底气和随性，也能有永远不发朋友圈的运气。想见的人就在身边，想过的生活也正在体验。朋友圈说到底追求的就是一种存在感，比如希望暗恋对象知道自己的心意，希望爸妈知道自己过得还不错，希望朋友同事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可是朋友圈里面获得的存在感和现实生活中注定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的现状是朋友圈里面前呼后拥的，同城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吃饭，可以一起看电影。我想那些从来不发或者是很少发朋友圈的人，可能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获得的那一些温暖和能量已经足够让他们存在感爆棚了，不需要再刷存在感了。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能安慰我的理由。他霸占了你的心中， 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说变就变了，感情的消失就很像冰箱停电之后里面的食物慢慢的变质一样， 冰箱没有错，食物也没有错，只是不来电了而已。 有时候觉得人真的挺奇怪的，给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呢，给别人买倒是很舍得，给喜欢的人花钱可以让自己快乐，给喜欢的人花钱比花在自己身上要幸福十倍，你说对吗？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有福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夜。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合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今天喝啥酒啊？ 当然是蒙特泉，纯粮食酿造，好喝不上头。 去哪儿买呀？ 蒙特泉全国300余家专卖店、京东商城同步销售，电话18801088890。蒙特泉粮食酒，良心酒。

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 今天我朋友去看心理医生，他的症状呢就是一直犯困，一直昏昏沉沉的，特别想睡觉，有时候可以睡十几个小时那么长，醒了之后精神还是不好，还是困。然后医生说他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压力大就想睡着，不想面对这个世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可能睡觉就是唯一的逃避的方式吧。 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新闻说有个女生呢，用200多张合影记录了爷爷的最后7年的时间。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11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她上学离开家，爷爷独自生活。2010年，她说印象当中很高大的爷爷忽然缩成一个小样，于是她就跟爷爷一起合影留念，一拍就是7年的时间。今年初爷爷离世了，他把这7年的照片整理起来，真的是千金不换的礼物，也希望大家可以多陪陪老人吧。 你的心情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的好多的工匠的技艺是需要被传承、被理解和被接纳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代人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传承老辈人留下的这种技艺，让它在这个时代形成断层，实际上我们觉得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些企业家，我们实际是有责任的。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最开始组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其实要么有不错的学业，要么有不错的工作，不是为了生计来去进行创业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是能有一份自己事业上面的成就，另外一方面也是能把这个行业去带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每一个产品进入市场之初都想做一个品牌，但是这个品牌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做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团队，他要长期坚持一个信念。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说到经典的歌曲呢，我觉得在我心中最经典的歌曲是张信哲我们家阿哲的《白月光》。因为《白月光》这首歌伴随着我成长，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爱。 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呢，就是周杰伦。对我来说，最经典的歌曲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因为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嘛，叫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我认为经典就是从来不流行，永远不过时。 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好了，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威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哦，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有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有多爱你， 人们应爱互相仰望，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现在是晚上11点，我是潘玮柏。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男